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言情小说 夜晚，我喜欢这样的夜晚，可以一个人静静地听，让一个陌生的故事把我带到另一个时空。子夜柔情， 子夜柔情。 阳光照耀生活，恋爱是我的娱乐。 孔雀女和优质男，简单方便女和经济适用男，凤凰女和钻石 A 货男，作家王海玲，季千少，中国式离婚，新结婚时代后首次聚焦八零后的奋斗与爱情。欢迎收听子夜柔情，请听长篇小说新恋爱时代，作者王海玲，演播阿达，王明君。 我们天亮忽然间飞了， 沈化夜不归宿，而且还是住在了向飞家，这件事情彻底惹恼了邓文轩。 事到如今，沈化的心反而沉静了下来，他觉得小姨和小姨父肯定是在说自己的事儿呗，但不管他们说什么，自己都把他当作耳边风罢了。只是这里确实不能住了，一个晚上也不能。想到这儿，沈化快步向自己的房间走去，房间里他的箱子和包还没准在地上没打开呢，正好在搬的时候也不用收拾了，他只需带上今晚必须的东西和明天要换洗的衣服。今晚就先住旅馆吧，明天再说明天的事儿。正在收拾的时候，手机响了，一看是妈妈的电话。此前一直坚强的沈化眼睛一刹那间湿润起来，在这个世界上无论怎么样，毕竟还有父母关心着自己，他还有着属于他自己的家呀。沈化接下电话，刚饱含深情地喊了一声妈，话音未落，妈妈在耳边已经开始大声地指责他是怎么回事。沈化愣了，他听了一会儿明白了，肯定是小姨给妈妈打电话了呗。给沈化的妈妈打电话是邓文轩的意见，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再不采取措施，沈化早晚得出大事，所以邓文轩希望借助沈化父母的力量动员沈化回去，这个孩子不适合一个人待在北京。 听着电话中妈妈不由分说的指责谩骂，沈化愤慨之极，小姨怎么能把武断当事实，伤害自己，伤害自己的妈妈，他们怎么可以盛怒之下不失理智。但是自己不能跟他们闹，他和他们完全不是一个等量级，不要说他们是长辈，单说邓文轩的身份，自己就不能不有所顾忌。于是沈化一边听着妈妈的辱骂，一边拿起收拾好的包向外走。走之前他还没忘了对慧娟说，小姨，我出去一下。等妈妈发现完后，沈化开始跟妈妈说，说的全是实话，包括对向飞的感情，包括向飞的婚姻现状，包括公司的状况，一直说到自己的手机没电。好在到了最后，妈妈总算相信了他。沈化去旅馆办入住手续，把身份证递出的时候，猛然间他又收回了。他想到了一个疏漏，目前情况下他单身住外头，邓家一定会凭着他们的主观臆断再去惊动搬动自己的父母。这一次自己的妈妈选择了相信自己，那么下一次就很难说了。如果闹到父母决定让自己回去的地步，自己只能回去，可是自己绝不回去。 走出旅馆的大门，站在闪烁的霓虹灯下，沈化不知道该怎么走。 此刻最有能力也最有义务帮他的人是向飞，而此刻他最不能找的人也是向飞啊。除了避嫌，沈化还不想让向飞看到他的落魄。还有一层意思，就是沈化担心如果向飞知道了他是被邓文轩扫地出门，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沈化拿不准，好商人毕竟也是商人嘛。 晚上10:10，沈化敲响了旭刚家的门。旭刚还没走，说好待到10点走。他并没有想跟珊珊同居，虽然感情上想，理智上知道不能，乘人之危非君子所为。于是10点一到，旭刚马上起身告辞。出门后想起一件事，开门返回告诉珊珊，马桶有点漏水，睡觉前要把马桶盖盖上，否则深夜人静时会有点吵。珊珊点头，许刚才又再次向外走。到门口时又想起件事儿，厨房他晾了壶水，预备珊珊夜里渴了的时候喝，怕他情况不熟，于是他不厌其烦地进厨房，把凉水壶提到了床边的桌子上。然后他又仔细想过，确实没什么事了，这才向珊珊道别。可是珊珊没有说话，像是默许。旭刚往外走，就在这个时候，珊珊叫道：“旭刚， 啊， 给你爸妈打个电话，说你不去他们那儿住了。” 旭刚犹如五雷轰顶。他确认似的看着珊珊的眼睛，那个眼睛迎着他的目光，亮晶晶的，晃得旭刚头都晕了。沈化正是在这个当口敲的门，他当然知道上门前应该打个电话，不约而至那就是有点强加于人了。可是他的手机确实也没电了，一进门，沈化就举着黑了屏的手机和充电器，先找到电源插上，以此来表明自己所言属实。在这个过程中，他简单地向旭刚和珊珊说了自己的困境。充上电，手机一开，电话就打了进来，是慧娟。 沈化接电话，亲亲热热地叫着：“ 小姨，哦，刚才手机没电了，在珊珊这里呢。嗯，她在。您等等。” 接着沈化让珊珊接电话，同时对旭刚自嘲一笑：“ 不相信我在你们这儿，信任严重危机。” 于是旭刚明白今天晚上自己是必须得走了。慧娟接沈化妈一个很长的电话，长到先是把她的手机打没了电，马上又从座机打进来，中心意思只有一个，让慧娟帮帮她女儿和她。沈化想留在北京，女儿的愿望就是母亲的愿望。有首歌叫《只要你过得比我好》，唱爱情的。其实真正能达到这境界的，只有父母对子女，倒过来都不可能。沈化妈同意了沈化留在北京，但是担心和疑虑并没有消除。那么既满足女儿愿望又保证女儿安全的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继续在邓家住，好歹有大人监管。为了表明心迹，提出每个月付慧娟2000块房钱，并给出了付房钱和收房钱的理由。因为邓家毕竟是妹妹和妹夫两个人的，姐姐跟妹妹不需谈钱，但是跟妹夫就得谈。沈化的妈无意中点了问题的关键，但是却不知道关键的问题是他妹妹和妹夫之间的问题与钱无关。沈化妈比慧娟大2岁，姐妹的感情很深。小的时候父母工作忙，姐姐代替了父母很大一部分职责，包书皮儿、听写、检查作业都是姐姐的事儿。沈化妈上大学的时候，姐姐已经参加工作，每月都要从有限的工资里分出一部分来贴补她的零用。现如今姐姐有事求到头上，话说到这个份儿上，自己怎么能做到置之不理呢？ 这一天邓文轩做完手术回到家， 已经快十点了，他想赶紧洗洗睡了，换上拖鞋径直走到了卧室。走到门口他愣住了，床上两个枕头两床被子并排地铺着，浴衣放在他的枕头上。这个情景是夫妻结婚多年来的常态，却是这段日子里的非常态。在这段日子夫妻俩分居，慧娟连主卧去都不去，邓文轩是早晨一起来被子一掀就走，晚上回来拉过来盖上就睡。正在他发愣期间，慧娟刷着牙从卫生间里探出来头主动招呼他。郑文轩头皮一阵发麻，他不知道妻子又要搞什么花样。慧娟刷完牙走出来关切地问他吃饭了没有，邓文轩被动地答着吃了。 那你先洗，早洗早睡。 就在邓文轩刷牙的功夫，慧娟站在一旁吞吞吐吐地说了， 老邓啊，刚才我二姐来了个电话，想求咱们呀留沈化住在家里。哎，还是不放心啊，我把必须让沈化回老家的道理跟他说得清清楚楚，可是没用，人只信他闺女的，信了又不放心，让住家里让我替他看着，我怎么看？慢说我不是他亲妈，就是亲妈也看不住啊。 邓文轩明白了妻子的反常，为的是这个事儿。妻子慧娟是个极要强的人呢，如果不要强他也不会这么折腾。话说回来，这么要强的一个人放下自尊来求他，足可以看到妻子的决心。如果他稍有异议，那等待他的便是一场轩然大波啊。自己从早晨八点上手术台一直到晚上八点下来，整整站了12个小时，此刻他已经没有了一点多余的精力和心情，于是马上就回答，行啊，住家里就住家里吧，不然的话这孩子万一真的出点事儿，咱们这心里头也不好过，是不是？ 慧娟没想到这么大的事儿会这么容易就解决了，她感到意外也非常感动。我二姐说每月给咱家2000块钱。 哎呀，你怎么能要他的钱呢？你二姐家又不富裕，咱们家也不缺钱啊。 谢谢你老邓，最近这段时间我…… 好了，不说了啊。邓文轩生怕妻子从头说起，连忙打断了，过去的事情就过去了啊，我先洗澡了。 慧娟赶忙退出，邓文轩关了门，隔着门板慧娟说，老邓啊，听说你们科刚来了个协和的博士，要不给沈化介绍一下。 他不是跟向飞了吗？ 那种关系能当真吗？现在呀，只有赶紧给他找个正经人，有个归宿，我们才好让他走。慧娟说着就听到卫生间已响起哗哗的淋浴声，于是她停住了嘴。 沈化搬回了邓家，到家的当天晚上慧娟跟他进行了长长的谈话，其中有一条就是晚上十点半必须回家。为了大局着想，沈化当场全部都答应了。小可是真心欢迎沈化归来。他离开南石证券一直在预备考研，天天一个人在家看书，而郑海潮呢工作那么忙，不可能每天有时间来陪他。沈化住在家里好歹是他的一个同龄的伙伴。这一天小可在网上填表申言，其中一条要实习的经历。他记得父亲早就说过，国内的大学偏重学分，国外的大学重学分也重实践。小可毕业的时候需要的实习证明是海潮帮他找了一家小公司混了几天开了一个证明交差的，而此刻他申请的东京大学，小可不想这么干。南石证券在业内也算是有影响力的投行了，并且自己也扎扎实实的在那儿工作过，应该能得到南石证券的实习证明。如果真的得到了这个证明，也许还有可能会加分，当然前提是要是一份好的实习证明。 晚上沈化下班回来，小可跟他说了自己的苦恼，他不想跟爸妈说，突然让他们焦虑，他也不想跟海潮说，因为牵扯到陈家，让海潮为了现任女友去求前女友，不厚道不说也不一定管用。跟沈化说， 小可并不指望解决问题，至少是一个无害的宣泄口。没想到沈化听完了，当即给出了中肯可行的意见，就找南市证券开证明，开得好了用，开得不好再另想办法。于是小可去南市证券，提前他给实习老师短信说了这事儿，实习老师让他下午来，到公司找到老师，说证明已经开好在陈总那儿，而且让他去找陈总取，说陈总想跟他聊聊。小可听这么说，心想陈家能跟自己聊什么，无外乎发泄，所以他推论开出的证明也好不了，他直觉想放弃，最终小可还是硬着头皮去了。 幸亏他去了，陈家见到小可不仅没有表现出丝毫的不悦，更没有发泄什么，相反陈家对小可实习期间的努力和贡献给予了充分的认可，其中还特别提到了钱志国的事情，言辞恳切，充满了感情。这让小可一下子回想起自己那段风风火火又充实忙碌激情飞扬的日子。实习证明不用说，开得相当好，从工作态度到工作能力简直是全方位的肯定。小可感到意外的同时，对陈家更是满怀感激，甚至还有一些歉意，更有的是尊重。小可走的时候，陈家一直把他送到了电梯口，在等电梯的功夫，陈家说道， 哪天有空一块聚聚，就算是给你送行吧。还早呢，还不一定能考上呢，好好准备，你没问题。 晚上见面，听着小可对陈家满含歉意的赞美，郑海潮在心里不禁暗暗的感慨啊，他觉得这小可太单纯了，他这样在职场待下去连死都不知道是怎么死的。陈家的心里这再显然不过了，他是巴不得小可远渡重洋，远走他乡的。海潮一笑，小可呀，你不知道陈家是怎么想的吧，啊，他是希望你走得越远越好，去日本他恐怕都嫌近呢。 小可不得不承认海潮的分析更合逻辑，于是就有些失望沮丧，还有一种上当受骗后的气氛。他问海潮，如果海潮，我是说如果咱们俩分了，你会跟他吗？ 绝对不会。 保证等我？ 你说呢？ 但是你心里不希望我走是不是？ 你呢？如果换成你，你会怎么想？就在这个时候，海潮的电话响了。海潮犹豫了一下，还是接了。陈家，你好啊。小可注意地听着，海潮听了一会儿电话，啊，对，他拿给我看了，谢谢你啊。行行行，哼，没问题。行，有时间一定啊。那我挂了啊。挂完电话，海潮对小可说，陈家给我打电话是跟我说给你开实习证明的事儿。 向你邀功？ 怎么可能呢，没话找话呗。 他说什么事儿？你说没问题啊？ 他说找时间一块聚聚。 没问题吗你？ 哎呀，那你让我怎么说呀，你们女生拒绝男的那叫自尊，如果我们男生拒绝女的那就叫残忍了吗？ 海潮，我不许你跟他拒。 海潮笑了，露出了整齐的牙齿。小可看着海潮的笑容，心里突然涌起了强烈的不舍。与海潮分手之后，小可回到家里，全家人都注意到了小可的心神不定。他到家什么也不说，径直回到了自己的房间，关上了门。慧娟对邓文轩担心地说， 哎呀，这孩子是不是又跟海潮闹矛盾了？整天在一起还闹，这要真去了日本两年呢。 邓文轩听得心烦，直接推门走进了女儿的房间。小可正坐在桌子前想心事，见到邓文轩抬起头， 爸，我不想去日本了，我们学校的财经学院就很好。 为什么不去日本了？是海潮说什么了吗？ 他什么都没说，但是我感觉他舍不得我。 你早前没有感觉吗？ 早前我不信任他。 好吧， 这是大事，你自己定。 爸，您没意见？ 邓文轩其实是有意见的，女儿的一切选择，去与不去，都是围着海潮转，做父母的感受和感情竟然全不在他的心里。但是邓文轩没有说，年轻人嘛，都有一个视爱情高于一切的阶段，这个时候聪明的父母应该选择接受而不是吃醋。当听说小可决定考本校的财经学院，不去日本了的时候，郑海潮重重地吁了一口气。 这时候陈家来电话了，钱志国表弟陪着钱志国的父亲来了。南石证券为钱家捐的钱打过去后，老人一直感激得要命。这次他专程从河北撑着大巴来，给他们送来了一大袋红冈山桃，还有一大编织袋的苏梨。他们指的是陈总，以及陈总的法律顾问和那个帮他儿子说话的小姑娘。陈家在电话中对海潮说：“你呢，是陈总的法律顾问。”小姑娘呢，是邓小可，你看咱们怎么把东西分一分？ 嗨，还真分呢，还不够麻烦的呢。哎，你就跟你的同事们分了算了。 就这么定了？ 定了。 到时候他们要问起来，你可得说我给你们了。哎，你还得跟邓小可说，免得穿帮。不等海潮问怎么回事，接下来说了他的打算，请他们吃一顿饭。老人乘长途车背来这么两大口袋水果，值不值钱领说心意重，请顿饭是起码的。既要吃饭，那么陈家、海潮、小可又是必须到场的三位。海潮觉得没什么不妥，于是他爽快地答应下来。小可觉得可别扭了，依他看，他这辈子是不想见陈家，但是海潮已经答应了，陈家说的事儿又是正事儿，自己不好太任性，也就同意了去。 吃饭的时间定在当天晚上的7:30，地点是唐宫海鲜坊。由于正值下班的高峰，海潮和小可分头前往。海潮来到的时候，小可还没到，只有陈家一个人坐在包间里。陈家告诉海潮，钱志国的家人不来了。 阳光照耀生活，恋爱是我的娱乐。 当着小可的面，陈家倒是直言不讳，直接说出了自己对海潮的感情，这让小可本来就有的隐隐的担忧直接发展成了巨大的委屈和愤慨。 听众朋友，王海林创作的长篇小说《新恋爱时代》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本书由作家出版社出版，演播阿达、王明君，责任编辑徐北威，录音师贺希平，感谢您的收听。 最适合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长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言情小说 夜晚，我喜欢这样的夜晚，可以一个人静静地听，让一个陌生的故事把我带到另一个时空。时空子夜柔情， 子夜柔情。 阳光照耀生活，恋爱是我的娱乐。 孔雀女和优质男，简单方便女和经济适用男，凤凰女和钻石 A 货男，作家王海玲、季千手，中国式离婚新结婚时代后首次聚焦八零后的奋斗与爱情。欢迎收听子夜柔情，请听长篇小说新恋爱时代，作者王海玲，演播阿达、王明君。 我们天亮忽然 得知小可即将出国读研，一直对海潮不死心的陈家显得格外的热情和跃跃欲试，这让单纯的小可有了一种莫名的不安。 正海潮赶到唐宫海鲜坊的时候，只有陈家一个人坐在订好的包间里。陈家告诉正海潮，钱志国的家人有事儿，不来了。海潮不快，那你怎么通知我一声呢？ 他们不来，我们就不可以一块吃顿饭了。 哎， 你不相信我？你认为我为了能和你一块吃饭编了个借口？嘿，编借口我也不会这么编呀，把邓小可叫来。你以为我愿意看着你们俩在一起吗？事实是，我正要给你打电话告诉你事情有变的时候，老板叫我马上过去。跟老板谈完事儿，都快七点了，这时你们肯定已经在路上了。我就想算了，按原计划吧。 当得知钱志国的家人不来了，小可也有点心慌。作为海潮现在的女友，跟他的前女友一块儿，这样的三个人共进晚餐，真的是一件奇怪而且尴尬的事情。海潮看出了小可的紧张，格外体贴地起身为他拉椅子，招呼他坐。钱志国家人的不到，使郑海潮充满了警惕。陈家做任何事情都是有目的的，不管他是什么目的，绝不能让他伤到小可。 陈家对小可热情地说，要小可气色真好，到底是年轻。等小可坐下，他又关心地说，哎，小可，听说你不去日本了。 小可看了看海潮，他还以为是海潮告诉的陈家。海潮摇了摇头问陈家，哎，你怎么知道的？ 张岩告诉我的。哦，对了，张岩啊，是小可的实习老师，我让他跟小可保持联系。哎，小可，张岩跟你说过没有，让你东大毕业回来首选我们南师？小可点头说，嗯，说过。哎，小可，没想到你又不去了，是不是舍不得海潮？小可不知道怎么回答，陈家笑笑又说，可以理解。说着他夹起一块排骨放在小可的盘子里，来，来块无锡小排，味道很不错。安排好小可，他又朝海潮方向微微地侧过去身体，关心地说，海潮，听说你们和光瑞签了。 郑海潮没有想到陈家会谈这个，愣了一下，啊，是啊， 我一直想跟你探讨这事儿，电话里说不清，今天又是个好机会。我说，海潮，你应该知道，这光瑞是一家靠占有市场先机发家的公司，不具长期生存的能力。其实正确的态度应当是保持观望，等他表现出生命力的时候再介入啊。 郑海潮看了一眼小可，简洁地回答，这么说不知道你能不能理解啊，光瑞给我们开出的条件相当诱人， 原因当然没有这么简单，只是郑海潮不想跟陈家多说，三个人在一起应当是三个人的话题吗？ 没想到陈家却接着他的回答说，风险更诱人，你不在乎冒险对不？ 海潮又看了一眼小可，索性一点头，对。 陈家看也不看小可，直接对海潮说，我想他们开的是包销，你得先买单，条件开得再好也是空头支票。海潮啊，能撤早撤，如果失手你将可能赔得一无所有。现在情况不那么紧急，是因为光瑞的魏强泰市场的影响力还在呀。 陈家的最后这句话点到了实质，也是痛处，海潮不由得顺着说了，哎呀，其实最紧迫的呀是大公司介入越来越多，而光瑞的销售报表一季度才有一次，真希望每个货架上都有记录器，每个药房都有我们的眼线，每卖一盒我们那儿都有反馈啊。 海潮啊，这心情我太理解了，指挥官都希望同步了解前线的战况，哪怕比战局慢一拍半拍都会影响决策，商场就好比战场。小可完全插不上话，他干巴巴坐一边听，心里头开始生气，他生海潮的气。就在这个时候，服务员送菜进来，于是小可起身给陈家和海潮布菜，先给陈家，然后给海潮。小可把一块肥硕的海螺肉放在海潮的盘子里，笑着对海潮说，海潮，陈总对你工作很了解啊。陈家替海潮解释，嗯，都做投行嘛，光瑞药业之前也曾经考虑过和我们合作，所以我关心的多了一点。陈总，您最好多向他提点有用的建议。当然，只要我能想到。小可，你也要经常提醒他，海潮这人有时很自大的，我太了解他了。诚恳、知心、清新，就好像在跟小可做交接工作。邓小可不知道该如何往下接了，论心机，论机锋，论经验，论什么，自己都不是陈家的对手，更不要说陈家是有备而来，而自己是匆忙上阵。幸好这个时候小可的手机来电话了，于是他连忙抓起来说，对不起，走了出去。 小可走了之后，郑海潮严肃地对陈家说，陈家，从现在开始咱们不谈光瑞了。 为什么？ 定了的事儿再谈也没意义啊。 其实你是不是觉得三个人在一起该找些三个人都能说的话呢？哦，是我错了，是我的失误，我以为他感兴趣能听懂，好歹在投行干过，又是你的女朋友。 陈家，钱志国的家人真的来北京了？ 真的，红岗山桃和苏黎也是真的。请他们吃饭不是真的。 陈家此举似乎是孤注一掷，在与郑海潮分手之后，他也尝试着接触过不少男人，没有一个能像海潮那样让他心动。听说小可要去日本，心灰意冷的陈家重新燃起了希望，他给小可开了最好的实习证明，他甚至祈祷着小可可以顺利地考上出国。感情是处出来的吗？哪里经得起两年的天各一方呢？而自己一定会抓住这个机会，也许这是他最后的机会了。满27周岁向28、30跨进了，稍不留神就成剩女了。因此当陈家得知小可决定不走了，留在国内了的时候，巨大的心理落差让他无法自控。海潮一言不发，起身拿起了小可的包，站起来就走，陈家一把抓住了他。 海潮，你跟邓小可不合适，我了解他，也了解你啊。 就在这个时候，门开了，小可回来了，眼前的情形让小可吃了一惊。 小可，刚才我跟海潮说，我认为你们俩不合适，你不了解海潮，至少不如我了解他。小可镇定下来，微微一笑，拉开陈家抓着海潮胳膊的手说，陈总，子非鱼哦。 海潮大感欣慰，同时甚至觉得很自豪。小可一向怕陈家如同老鼠怕猫，是自己让这个女孩子变得勇敢起来了。 听小可这么一说，陈家也镇定地微微一笑。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呢？邓小可，知道海潮为什么会爱上你吗？因为他从前没有接触过你这样的天真柔弱小鸟依人，你让他感到新鲜，就像人吃多了咸的得吃点甜的。说完他就不再理小可，对海潮说，海潮，你实事求是地说，你认识的男孩子男人里包括你，有见到美女不动心的吗？没有。而女孩子面对着名车豪宅五星级酒店头等舱的心情，同男孩子见到美女时的心情差不多，她会动心。 真的吗？会动心吗？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你想说我不仅动心还付诸了行动。可当时我才多大，刚二十出头，正是虚荣的年龄，还要加上出身卑微，家境贫寒，没见过世面。有句话说，年轻人犯错误上帝都原谅，你为什么就不肯原谅？小可，想知道我们分手的真正原因吗？因为我爱上了别人，并同那个人发生过实质性关系，他不能接受，完全不过我的第一次不是给了那个人，而是给了他。 小可听不下去了，他转身就走，郑海潮扒开陈家跟小可一块走了出去。就在这个时候，服务员送菜进来了。陈家对服务员喝道：“ 结账。”“ 啊，现在吗？”“ 马上。”“ 可是您要的菜都下单了，不能退了。”“ 我说了要退了吗？”“ 啊，好。”服务员吓得赶紧出去，包间门关了。陈家在几乎没有动过的餐桌边坐下，突然之间热泪盈眶。他和海潮完了，有没有邓小可，他们都完了。海潮开车送小可回家，小可小脸紧绷着。海潮试探着问：“我们去兜兜风？”小可没说话，没说同意，也没说不同意。海潮松了口气：“从五环往里啊，一环一环的转，怎么样？”话音刚落，手机响了，是向飞打来的。海潮按了车内的免提，上来就说：“向总啊，我这有点急事先处理一下，回头给你电话。”说完他就挂了电话。这个表现让小可心里稍微舒服了一点。海潮的车越过一辆辆大卡车，跑在平坦宽阔的五环路上，轻盈而流畅。海潮目视着前方：“小可，你不会认为我这会儿还是处男吧？”“ 别跟我说你们那些恶心事。”“ 好好好，我不说。”“ 可是你应该主动早点告诉我。” 海潮本来想说不是怕你恶心吗，但明白现在不是开玩笑的时候，他认真地对小可说：“小可，我只是觉得没有必要。”“ 你还有什么觉得没必要跟我说的事儿吗？”“ 没有了。”“ 得了吧，陈家对你的工作了如指掌，如数家珍，你们一直联系着吧。”“ 哎呀，联系肯定是有的，大家都在一个行当里混，避免不了有交集嘛。”“ 他知道你那么多事儿，好多我都不知道，这要有个第四者在场，还真以为你女朋友不是我而是他。还有还有，陈家说你对我的感情是由于新鲜，是吃多了咸的想来点甜的。”“ 哎呀，那是他说的嘛。”“ 你们关系都那么深了，他肯定了解你。” 海潮也忍不住了，他半开玩笑地说着心里话：“小可，你适可而止啊。” 小可呆住了，自己受了一晚上的委屈，坐那里听着他和他前女友谈笑风生，说这说那，自己一点都插不上嘴，就这样为了顾全大局，给他们面子，自己一直坚守岗位，强作欢颜。嘿，他不领情倒也罢了，不内疚也罢了，居然还跟自己不耐烦，他凭什么？于是小可硬邦邦地甩出了一句：“回家回家回家。” 海潮二话没说，灯一打，真的往返回的路上拐了。小可心里一沉， 瞟了海潮一眼，海潮的脸没有一丝的笑容。其实作为一个女孩子，她只不过是想希望她再哄哄自己。海潮肯定也明白，可是为什么连这点耐心都没有呢？海潮确实是没了耐心。刚才陈家对光瑞上市的看法没有影响他的信心，但是确实给他提了一个醒，提醒了他必须全力以赴，不能有一丝的懈怠。一个决定的对错常常取决于决定之后的努力。这一晚上光瑞的事儿他们聊了不少，小可都听到了。刚才向飞来电话，小可也听到了，他按下了向飞的电话不听，把小可放在了前面，那小可就应该体会自己对他的感情和用心了。可为什么还这样没完没了呢？海潮送小可到邓家，回来的路上两个人谁也没有说话。海潮停了车，小可开门下车，一声不响地向楼道里走。在楼道灯光的照应下，小可的背影是如此的纤弱和单薄。海潮心一软，小可。小可站住了，但没有回头。海潮继续说，你明天上午要去北图接书是吗？这样吧，我8点过来接你，我顺路。小可一言不发地走了进去。小可一走，海潮就地坐在车里，马上给向飞回电。向飞没有急事儿，是不会这个时候找他的。电话中，向飞约他明天面谈，因为光瑞此前的当家产品魏强泰在几家大公司同类药物的介入下，市场份额迅速下滑，脑神宁的销量如果不能迅速顶上，那光瑞上市是极为不利的。向飞想约9点，海潮考虑到刚才已经答应了送小可去借书，就推到了10点半，并且简单地说明了原因。向飞的心里非常的不满，可是嘴上却风轻云淡。郑总到底年轻啊，还是放不下儿女情长嘛。海潮答道，哼，向总，这跟年不年轻没关吧？当然有关了。比如说我现在就可以做到工作第一，可以放得下的。哼，那是因为向总还没有遇到爱的人吧？我遇到了，就是沈化。但是我不仅没有跟他发展，还拒绝了他跟我发展。我是为了什么呀？海潮不想再说这个了，他低声强调着，行了，明天10点半我准时到。第二天早晨，为了防止堵车，海潮7点就从家里出发。他来接小可并非是顺路，是专门来接的。从他家到邓家再到北图再到公司，是一个大四方形的4个点，搁在以前跟小可说一声不去接了就行，而现在不行。到邓家的楼下已经7点半了，他等到了7点50，给小可打电话说自己到了。电话里小可却说不去北图了，还决定要考东京大学，今天要请老师另开书目了。海潮听了当即大怒，去不去北图没关系，考哪里也没关系。他对着电话吼道，你不去北图为什么不提前告诉我啊？打个电话很难吗？不等小可说什么，他就直接挂了电话。 小可举着嘟嘟作响的手机愣住了。如果说这之前自己一直是在跟海潮赌气，而此时此刻心情斗转，说不去北图是赌气，说要考东京大学也是赌气，只是让对方再说几句好话，他马上就可以下楼，而且要将昨晚受的所有委屈翻篇，绝不再提。事实上他已经做好了出门准备，包都拿手上了，怎么也没料到这海潮会为这点小事大动肝火。上午小可一个人在家静静想了很久很久，然后他给欧阳老师发了短信，请老师帮着推荐考东京大学的书目。小可突然又决定要去日本，让全家人不解，问也问不出什么，只能任由他去。小可弄到老师推荐的全部书后，夜以继日地看，常常是邓文轩、慧娟下班回家，看见小可坐在桌前看书，晚上睡前看见他还是原样的姿势坐在那里，他们感到哪里出了问题，于是问沈化，可是一问三不知。 这天晚上吃饭，小可头一个吃完，吃完放下碗筷，直接去自己房间。慧娟看着她的背影，哎呀，老邓，你看闺女瘦了，明显瘦了，这衣服都逛荡了，这样下去熬不到考试，人就得先垮了。 邓文轩叫道：“小可，不能吃完饭就看书啊，出去走走。”可是小可已经走进了屋里，关上了房门。邓文轩和慧娟担心地对视了一眼，沈化若有所思地说：“ 小姨，小可是不是跟海潮闹矛盾了？” 两口子恍然大悟，的确，一个多礼拜了，没有见过他俩再出去玩。 小可从屋里出来，去了卫生间。慧娟本想问问，但是看他脸色，没敢。这时候，小可手机在房间里响起，一开始大家都没在意。慧娟最先反应过来，一边嚷嚷着，一边起身就往小可屋里冲。哎呦，别是海潮的电话，以为小可不接给挂了。片刻接着电话出来，他说：“小可在卫生间啊，稍等啊，哦，你别挂。”慧娟到了卫生间门口，一边敲门一边叫：“小可，小可，海潮电话。” 海潮就在楼下，他希望小可下来。刚听到海潮的声音，小可的眼睛就湿润了。这些天来，他一直在等着海潮的电话。他发现自己根本就离不开海潮，没有海潮的生活根本不叫生活。这些天他拼命的看书，不是为了刻苦，而是为了忘却。听到海潮已经到楼下，并且让他下去，憋了这么多天的泪水一下子夺眶而出。 阳光照耀生活，恋爱是我的娱乐。 自从有了上次夜不归宿的事情，慧娟对沈化的怀疑就从来没有停止过。面对着小姨的不信任和向飞的不冷不热、不解风情，沈化觉得自己快坚持不住了。 王海林创作的长篇小说《新恋爱时代》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本书由作家出版社出版，演播阿达、王明君，责任编辑徐北威，录音师贺希平。感谢您的收听。 你就是一个不停地转啊转啊转，就你最适合。适合。